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 铅华洗尽衣丰盈，雨落荷叶珠难停，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 怎么样，这诗读得不错吧？鼓掌，掌声，赶紧。 这个诗朗诵的好啊，只是其一，关键你还要懂这个诗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啊。 其实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这个杨贵妃啊，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其实呢，她自己啊偷偷摸摸的吃阿胶啊， 但是她不承认自己吃了阿胶，说我是天生丽质，我长成这样，我就是为了唐明皇而生的。那今天呢，为咱们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就是阿胶哈。那今天咱们为听众朋友请到的就是山东共天府阿胶的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怎么样？刚才我说你是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这个阿胶啊，其实它就是入中药药典的。 没错，而且阿胶有个好处，它是药食同源，它既有药品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又有食品的安全性，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拿它来作为日常的保养食品。 日常的保养食品， 对。 而且自古有之啊，这个东西历史已经很长时间了。 没错，2500多年，而且阿胶啊与人参、鹿茸并称中药三宝。 嗯， 而且呢，说到这儿，阿胶其实更适合咱们老百姓作为日常食用， 对， 因为它是味甘性平， 嗯， 就是说呢，药性很平和，不燥不寒，不会上火。 啊， 因为人的皮肤啊都是靠气血来进行濡养的， 嗯， 所以说阿胶它通过这种气血的充盈来补给皮肤的养分， 嗯， 自然就会觉得皮肤有弹性啊，有光泽呀。 嗯， 红扑扑的，特别健康。 好了，那今天这个产品呢，看来是这个也是大家哈，听众朋友耳熟能详的一个产品，阿胶哈。一会儿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介绍。今天大洋为什么推荐共天府的阿胶？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跟其他的阿胶相比，共天府的阿胶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哈？ 嗯， 那咱们先说一下今天这组合是多少？在我们北广购物上，今天北广价格是多少？好不好？ 好的。今天我们阿胶膏的主要的原料是传承了千年的古方五味，其中的阿胶补血止血啊，滋阴润燥，黑芝麻这个是富含软磷脂，不仅对生发乌发有帮助，而且黑色入肾经，对肾气的补养也有帮助。核桃仁以形补形，健脑益智，再加上多晶体的冰糖，它可以润燥调口感，最后再加上药引子黄酒，而且黄酒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今天这款产品才能够5:1加一块是大于5的作用。今天我们带到的组合足足120块的阿胶膏，而且呢今天还有赠品，4包山东特产阿胶金丝枣也免费的加送。如果您到专柜上去买，整个组合是536元，今天我们在北广购物的价格是199元，已经很超值啊，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更多的来进行更长时间的补养。所以双组订购199×2应该是398元，今天立省100，只需要298，双组带回家，而且赠品一个样都不少。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刚才节目一开始呢，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了一首诗哈，铅华洗尽衣丰盈，雨落荷叶珠难停，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哈。这说的就是杨贵妃的事儿哈。但其实啊，当时呢还有编了一首小曲儿，专门是唱这个杨贵妃的。其实里边就说到，阿胶一碗，芝麻一盏，白米红馅蜜饯，粉腮似羞，杏花春雨带笑看，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其实这首小曲呢，当然我不知道怎么唱的啊，但是从这个曲词里边第一句写的就是阿胶一碗，芝麻一盏，其实说的也是杨贵妃。 没错， 啊， 没错， 啊，那究竟阿胶里边它含有什么样的成分，能够让人吃完之后哎 青春焕发。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理解阿胶。首先第一呢，阿胶它是驴皮做成的， 驴皮， 哎对、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皮质中啊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嗯， 所以阿胶中含有的胶原蛋白这含量就非常的丰富， 嗯， 哎，经过咱们人体的吸收之后，对一些皮肤的濡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更加的西方面的考究来说，它里边呢可以分解为蛋白质和矿物质元素、 嗯、 这蛋白质呢就含有，它分解之后呢会含有18种氨基酸，而其中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它全部都含有了、 哦、 包括呢像矿物质元素也能高达27种、 嗯啊、 微量元素，这也因此使阿胶的作用非常的全面，作用到身体的方方面面 啊。我大洋也试吃过你们的产品，吃的时候同事就跟大洋说，哟，这男的不能多吃这个。 嗯， 可以吃是吧？ 是的，而且还要说到阿胶、啊、它也是入肾剂，我觉得现在很多男士啊对于肾气的保养是非常关注的、 嗯、 所以说如果来用到阿胶保养肾脏也是非常好的。 春天吃这个阿胶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每个季节对应不同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嗯、 像春季呢主要是保养咱们的肝脏、 嗯、 夏季呢保养是咱们的心脏啊、 嗯、 到春的秋冬季节呢就主要是滋补全身了、 嗯、 而在春季的时候，说到这个肝脏的补养呢，肝主血，所以阿胶呢它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说是补血圣药， 嗯， 所以对于很多人士在春季要补养气血的话，阿胶是无疑的首选。 但是今天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给大家的不是药啊， 嗯， 我们是阿胶食品。 哎， 而且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阿胶食品呢，它是中国人保财险承保的，是吧？ 没错，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质量承保。 质量承保， 对， 如果说这个质量出现了问题，人保他们都会来赔。 没错、 啊、 但是呢一般这个情况也往往证明了我们的质量是非常安全、 嗯、 因为保险公司他也要规避风险， 他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啊、 就是、 啊、 如果你的这产品质量不过关，他们绝对不会给你做到保险的。 所以说今天这个平台上我们北广购物为各位听众朋友推荐的啊，共天府的阿胶啊，阿胶膏， 对， 阿胶膏哈，阿胶膏产品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啊， 没错， 是张经理这边啊有承诺，同时我们北广购物这平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我们要有所选择，同时还有中国人保财险的一个承保，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再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咱们一组中呢，四大盒应该是用盒来称、 啊， 红色的包装，您自己去送亲朋好友的时候也特别有面子。 嗯、 这四大盒呢，总共是120块的阿胶膏。 嗯， 而且呢咱们如果单人吃能达到4个月的用量最长、 嗯、 除此之外我们还再赠送大家4包我们山东特产阿胶枣。 嗯， 这枣呢每袋是100克，4袋就是400克了。 嗯， 如果主品加赠品您到专柜上去买536块钱，这是不会打折的。但是北广购物咱们是199块钱，已经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大洋还跟张经理提出要求哈、 嗯， 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多订购的话，那必须要多享优惠哈。 没错， 两组订购199×2，我们再减去100块钱是298元。 嗯， 就是两组订购再省100块钱， 对， 同时赠品不变，一组是送4袋阿胶金丝枣，如果您订购两组的话，我们是×2送8袋阿胶金丝枣。 对、 啊，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电话来订购产品。其实对于如何选购阿胶啊，我们之前呢也是采访了一些听众朋友，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伙有什么样的看法。 阿胶的话，要是好多现在杂牌子质量不能保证，如果要能保证的话，那肯定无所谓了。 阿胶的话比较有名肯定是山东了，朋友有吃这个阿胶的，现在那个阿胶的话都是那种即食阿胶，可能相对来说从味道上面来说会好一些，更加容易去接受，而且如果说是买的话，可能它是保健品，优先给父母买。 主要还是东阿吧，因为我每年都要做一点那个叫什么膏，就是那种膏方。 你看今天啊，其实大洋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呢，也能够解决刚才咱们听众朋友所说的一些个疑虑。第一，产地就是出自于山东东阿，这品牌呢共天府的品牌也是有历史，同时质量中国人保财险承保，质量绝对有保证。另外就是说有朋友自己啊做这个膏方啊，自己做这膏方然后吃，今天我们推荐这个阿胶啊，它就已经是阿胶膏了，软硬适中，味道可口，简单及时。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啊！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哦哦哦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啊。今天咱们为听众朋友推荐的是来自于山东共天府的阿胶糕。我们说这个阿胶糕啊，它是用驴皮乌驴皮来熬制的， 你说到很关键， 再配上山东的东阿水、 嗯、 这才是纯正的阿胶。乌驴现在可找不太好见， 没错， 不太好找， 没错。 这乌驴从哪儿去找？您那是从哪儿找的、 嗯？ 同时，这个东阿水您那是从哪儿打上来的？ 嗯，那这样很关键哈，因为刚才首先说到乌驴皮，古代只要是皇室熬阿胶，要熬制非常上乘的阿胶，必用乌驴皮。 嗯， 在古代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当地有座山啊，那个士兵呢会把一些乌驴的这种小驴崽儿直接放在山上， 啊、 从春天哎对，一直从春天养到冬天。 反正也散养， 哎对，因为山上首先没有猛虎野兽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很安逸，再加上这山上啊有各种百草的生长，包括一些中草药，所以驴食百草之后长大了体格非常的棒，这也是我们现在培养乌驴的也是一种方法。 嗯 啊，那当然了，乌驴皮它熬制出来的阿胶，第一作用更好，第二出胶率更高，第三做出来的阿胶啊常年搁置的话它的储存时间更长， 哦， 所以这是我们首选乌驴的一个关键原因。 现在您这儿用的都是乌驴皮？ 对，而且是整张的乌驴皮， 整张乌驴皮不是下脚料 啊，当然不会了、 啊、 所以这款产品能销售这么多年，一直受大家的关爱，也是因为质量是本身能过关。 那您这乌驴皮是从哪儿来呢、嗯、是自己有厂家，还是说我你们那儿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进货渠道、啊、 嗯，首先进货渠道也是有的，而且我们自己在当地也有自己的一个培养养殖基地、 啊、养驴场， 哎对、 啊、 那这样养驴场呢也能保证到我们实时观察到这些驴它们的生长的习性，包括它们的生长的一个健康状况、 嗯、好了，驴皮咱们搞定了， 嗯， 赶上我们要开场了，驴皮搞定了， 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东阿水， 没错、 啊、这个一方水土治一方驴皮啊， 而且也治一方好胶、 啊、 因为阿胶的原产地是山东的东阿， 《 本草纲目》都记载，出东阿故名阿胶、 嗯。 而东阿这地区为什么能决定阿胶的诞生，就是因为这个东阿水。 嗯， 东阿水啊，它是泰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两个山脉的地下水下交汇的、 嗯， 里边所含有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要比其他水中的含量还要高，所以它是普通水密度的1.0038倍。这里边水的这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呢，能使阿胶中的杂质啊去离的非常的快速、 oh. 啊，那里边的杂质少了，自然阿胶的纯度就高， 嗯， 纯度高了，自然吃到的阿胶它的作用就更好、 oh. 这也是为什么阿胶只能在东阿诞生，而像湖南啊一些地区生产的驴皮胶只能叫驴胶的原因。 说到这儿啊，咱们必须说我们北广购物平台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只要是我们推荐的一定是质量有保证的产品，我们说是阿胶，它一定就是山东的阿胶哈。今儿个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山东共天府的阿胶，单组订购199，双组订购再减100块钱，298元。这个一定是比专柜的价格便宜了很多，而且保证中国人保财险承保的，同时每组订购都会送出4袋阿胶金丝藻，双组订购送8袋阿胶金丝藻。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春季吃阿胶，强身又保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共天府厂方销售代表张丽敏，在这里向大家来进行承诺。首先，我们的产品全部来自于阿胶的正宗产地山东东阿，用到的都是东阿的阿胶进行熬制，而且呢，产品均为专柜正品，假一罚十，产品中不添加防腐剂和化学食品添加剂，让您吃起来更加的放心。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质量承保，所以质量您绝对放心。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